开闸放水，一涨水连那个小岛都能给淹了，到时候想跑可来不及了。 啊，那咱们快回去吧。 不要在雨季随意下河或在河边看水，以免发生危险。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呢在33度左右，湿度大，体感闷热，紫外线强，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不大，对于出行影响不大。那今天夜间及明天和后天本是多雷阵雨，出行请注意防范，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那具体的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 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一起来看一下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压脊的控制，气温较高，比较有利于臭氧的生成，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最后，代表编辑焦玲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听众朋友，东北五环共有产权房来了啊，每平方米呢是37000。那么东坝这个板块呢是位于东北五环，自2014年以来啊，各大民企呢开发商是包括首开、保利、恒大、龙湖等等相继呢在这里拿地，同时呢伴随着第四使馆区和地铁三号线的利好，影响区域内的关注程度也是一路走高。那同时呢，东坝也有着它特别的一面啊，就是这里的现状是什么呢？就是豪宅与保障房共存。那么究竟什么人适合在东坝买房？东坝区域内的豪宅共有产权房有哪些？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本期的楼市好声音。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嘉爷房谈的杨乐。杨乐你好。 大家好。 一会儿呢我们就这个话题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如果大家呢关于东坝板块您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当然了，如果您买房卖房租房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来，这个我们一上节目啊，这个平台上呢就有一些微信等待我们了，咱们试着回答一下啊。首先看看这个格桑花开，他说请教专家，孩子呢今年2岁了，户口呢是海淀中关村，可以呢上81小学到中学，这个9年一贯制的学校，可孩子的父亲的房子啊是在回龙观，是140平米的，请问专家，是卖掉回龙观140平米的经适房换81学校旁边的60平米 方米一居的房子，您觉得这样合适吗？哎呀，刚才我跟这个杨乐，我们俩一看了以后都唏嘘不已。 这个为孩子的付出真的是家长都会比较拼啊。但是我个人建议呢，140平米这个我们的这个回龙观的这个房子，天通苑这个房子呢，还是说自己住起来更舒服一些。尤其是未来等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呢，我们其实这个不管是将来的这个照顾孩子，还是孩子的学习的空间等等啊，都是住着很舒服的。另外这个区域内包括它的这个交通商业等等都已经很成熟了，您生活方面也会很便利。我目前来看是不太建议卖掉这套房子，在这个学区旁边买一个60平米的房子的，因为您这房子真的没法住。 是啊，我觉得卖掉真的是太可惜了哈。为孩子上小学这个事儿呢，牺牲了一家子的幸福，确实呢，我觉得有点得不偿失。 是， 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家长啊，对于孩子上小学呢，我有点过分的神经过敏，就觉得我一定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我一定要给孩子找一个特别好的学校，他以后的发展就没问题了。实际上竟然吗？也并不见得，孩子的发展是各方面的因素集结成的啊。当然学校好啊，这个家长啊能够教育也得当，社会也给予一定的帮助，老师等等，这些全都条件具备了，你孩子当然还有孩子个人的努力， 对，还有个人的努力，对， 那全都这个集结到一起才能有一定的结果。你说光有一个好的学校，我觉得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不是那么简单。如果是真是只有一个好的学校就能成才的话，好，那我们砸锅卖铁，我们要找一个好的学校，其实并不是这样啊， 对， 对吧？ 所以不要过分的过多的这个 夸大 这 方面 的 作用 ， 对。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想问一下这个杨乐啊，你看孩子虽然说他没在这地方有房，但是他的户口是在海淀中关村，那现在孩子上学是看户口呢，还是看房子？ 一般呢，这个现在来看的话，是要看他当年的这个招生简章的，他的招生简章里会明确的规定哪类孩子是可以在这几个学校内进行划片的。现在像这个东城、西城、海淀等等都在推行这个多校划片的这个政策，也就是说我的一个这个小区我在这住，或者我户口在这里，但他现在不是一一对应一个学校，他是对应多个学校。这个 就是既看户口又看他的那个房子是吗？ 对，这个情况的分级等，有的呢是会进行一个分类，就是首先呢，第一可能您的户籍跟您的房子都在这儿，您可能是排在前头的，然后您的这个户籍光在这儿，或者您的房子光在这儿，您就在下面，它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分类。就并不是说您的这个户籍在这儿就一定能在这儿上学啊，你也是要一个多校的划片，可能划到别的学校去了，可能因为这个孩子当年的招生这个学校他可能名额是够的，有可能您也就分到这儿了，所以这个要看的这个招生简章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不可定的因素还是挺多的哈，就是如果真的您把那个挺好的房子给卖掉了，然后这边买一个60平米的挤挤戳戳的在一起，然后呢真能上这个学校呢，反正不管怎么样咱也还行啊，如果真上不了这个学校，那就不就瞎了吧。 对，尤其这个孩子的年龄刚才我们听了一下应该是在2岁左右，就应该上学的话 还 有 4-5年 的时间，这个中间的这个变化也是不可控的。所以个人不太建议他这个这么大的这个牺牲去搏这个。 对，当然了，我刚才说是说哈，这个说的有点重，但是具体呢这个实际问题在这摆着。我倒是觉得不管怎么样，孩子的户口呢还是在海淀区，海淀区是一个好学校林立的一个地方啊，在海淀区的中关村，所以既然他户口在那儿的话呢，他就很有可能在海淀区这边呢能找到学校。如果真是说能够在那边某一个学校上学的话，而且基本条件都不错，那么你们把你们把回龙观的房子先租出去，然后在他学校附近租一套房子，我觉得这样都比较靠谱。 对， 您觉得？ 个人觉得也是这个建议。 是，别到时候先卖了，还没怎么着先卖了，然后那边呢这个买了，最后呢又不成。这多麻烦。 从现在来看的话，就基本上这种换房的话都是先卖房再买房，因为这现在的市场情况下都是建议大家这样。但是你要是先卖了再买不到好的房子会比较焦虑。 是的是的。好的，那接下来呢，风来书竹说，退休人员还能有公积金的贷款吗？ 从现在来看的话，基本上可贷的这个余地就不高了啊。您要如果要退休的话想去买房的话，基本上是要全款了。 因为退休的话估计可能已经60多岁了。 对。 按年龄60多岁，如果是银行贷款的话呢，他可能就不大乐意了。 对，因为他是有一个风险在里面的， 批起来不太容易了。 对， 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来说一说今天这个话题，就是东坝板块这点事儿啊。 其实说到东坝板块啊，刚才我提到了它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区域哈。 对，从现在来看的话，东坝这个区域呢，它在东北五环这个位置，其实也是比较有利的。第一个就是啊，它到这个几大商圈都是比较近的。第一个到这个望京，包括到顺义的机场都是不远的。另外的话，就是比如说您到国贸也好，到这个金融街也好，包括到未来的这个相应的通州的副中心也好，都是在这个距离上面都有一定的优势。那这块呢，又有一些利好的因素，比如说我们常常提及的这个地铁三号线，这个现在我们了解的这个情况是已经是在施工了。这个开通的情况呢也是会比较的这个让我们觉得有望啊。另外的话就是关于这个第四使馆区的这个相应的建设，所以呢在这个区域呢，从这个2014年开始呢，各大的房企就一直在这儿争相的去拿地。那这边推出了一些比较多的一些豪宅，像之前我们说过的这个像龙湖天埔，包括像这个现在在卖的复兴首府等等，从这个现在售价基本上来看的话，可能都是奔着这个千万级别去考虑了。但是这个区域呢， 都是豪宅， 对，有好多这个我们定义上的这个豪宅啊，就是我们的更多其实应该讲的是改善的环境的这些居住的人群在这考虑去买房。但是在这个区域内呢，从这个2015年左右陆陆续续的推出了一些自住型商品房，在这个是原来共有产权房的一个前身，它大概是在这个区域内有六个项目。这个其实在就这一个小区域内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的，从这个现在的供应来看的话，没有其他区域能比这个更多了。所以呢，包括之前还有一些经适房、两限房等等，这个区域内它现在的现状就是这个保障房跟这个 豪宅啊什么并存， 改善是并存的这样一个区域。但是又它的因为本身的这个位置的原因，包括这些利好的原因呢，它这个关注度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所以很多人呢都考虑在这个东坝这个区域内买房，尤其是我们现在像这个朝阳的话，在2017年还成交了一块共有产权房的用地。这个用地呢，它的这个设计公示呢，在前些日子刚刚结束。我们也看到这个相应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材料，这块呢，这个房子它是全部的这个居住规模都用来建设这个共有产权房了，就是说没有其他的商品房或者是其他一些业态了，就是全都是共有产权房。房子的售价是37,000，这块呢是含全装修标准的。可能有人一听这个关于朝阳的这个共有产权房是不是37,000有一点贵、 有点高哈、 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高，跟之前的包括这个长阳的比22,000就会觉得有一些这个价格上的优势没有那么明显。但实际上您如果熟悉这个东坝区的这个，刚才我也说了改善的环境比较好，所以呢这个豪宅比较多，但是它在售的也有一些就是二手房方面比较出名的是两个小区。如果您想在这块去买二手房的话，是可以看两个小区的，一个是首开长青藤，一个是奥林匹克花园。这两个小区呢在这个东坝这个区域内是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小区。基本上买二手房的可能都奔着这俩小区去了， 就是首开长青藤17还有这个奥林匹克花园37，是吧？ 对，这两个是比较有出名的一些小区啊。然后这个现在在售的呢，价格我们查了一下最近的成交记录啊，单价的话大概基本上都是在6万多。所以呢您现在这个37,000的这个价格上来讲呢，其实优势还是比较明显， 已经是一半了。 对，已经是将近是一半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了。产权的方面呢，我们个人估计了也就能够拿到50%左右吧。 所以呢我补充一句啊，说的这个共有产权房啊，大家不要单纯的看它的这个房价啊，一定要看它和周围的这些房子的房价它的落差是多少。 对 啊，你像这个37,000猛一看有点高，但是旁边的房子都6-7万了。 对 啊，所以这个房价来讲呢还是蛮有优势的， 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对对， 所以这个从现在来看的话，而且这个套数也不少，这个项目预计提供能将近是2000套房源左右。所以这个机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 这个现在已经开始申请了吗？ 申请还没有，它只是刚有这个设计的相应的规划公示。对，申请方面呢，我们就您关注朝阳区的房管局的官网，这个在这个相应的申请的时候会发布相应的公告，这是只要到时候按照步骤去申请就可以了。另外的话，它的这个层高呢是大概是地上的话是21层的这个房子，可能建筑上面有稍微有一些高啊。容积率的话是2.5，从就现在来看的话，机动车位的话基本上是2000多个车位，基本上是现在的共有产权房建设方面都是要1:1的这个车位配比。所以您将来买了这个房子呢，这个车位您是不用发愁了。其实现在对能保证。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有一个车位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新能源的汽车呢可能越来越多，这个将来您考虑买这个新能源的车，可能还要考虑充电桩。 对 啊，有充电桩的话就 我跟你说这点你提醒特别必要，因为现在很多的小区啊你跟他说我是这个电动车哈，我需要充电啊，那给安一什么东西，他不让安的。 对， 啊，他说跟他的那个什么接头啊什么的是好像用不能够搭配啊， 对，所以尤其一些老小区的话可能会面临更这个严峻的一些这样的问题，就是您想安个充电桩可能会比较麻烦， 嗯， 那些新小区呢您有个车位以后这个安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 嗯， 那这个尤其是现在的电动车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考虑的话这个还是到时候值得大家去考虑一个车位的， 嗯， 但是这块呢提醒大家，就是可能这个买共享产权房的这个听众会问，就是说大概车位多少钱，其实我们现在得到的基本上的一个售价就是还是类比于这个朝阳吧，在这个东五环基本上之前的大概的售价可能是在20万左右的 一个车位，20万是吧， 对， 嗯，那么现在共有产啊，现在共有产权房的这个车位还是很完全商业化了吗？它可以卖车位吗？ 对，这个车位的话，但是您必须是这个小区的这个业主才， 但是这个车位它的产权算谁的呀？ 这也是您自己的产权，它也是有产权的， 它不会是共有产权吧？ 这个不会，这个车位是这样的，车位从现在来看，共有产权房的车位还没有正式一个项目去开售， 嗯， 所以我们将来还要再等一等，因为这个车位的出售呢是还要等这个房子基本上快收房以后才会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我们再等一等这个车位具体是怎么去公布的。 好的，好的，好，那么刚才杨乐呢向大家介绍了东北五环啊，就是东坝这个板块呢有一个共有产权房啊，又要来了啊，它的这个售价是37000，而且房源呢还真不少，各方面的条件呢也都不错，所以呢它还在朝阳区啊，所以呢如果啊您要是感兴趣的话呢一定要密切关注这个项目啊，因为它现在呢还没有什么这个网签啊申请啊还没有呢啊。另外呢这个地块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它原来有很多的自住房， 对 啊，自住房加上这个共有产权房再加上豪宅组成了这个区域的一大特点啊。当然这个自住房呢很多朋友知道了，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性质的房子了， 对， 那现在这个所谓原来据说有6个自住房，现在改成什么房了？ 现在的话这个自住房的话就是它都这6个自住房呢都是已经收房了，所以这些呢现在目前来看它还是自住性商品房，它需要在这几个房子满5年以后才可以去出售，如果您要等的话可能得再等到我想一下，应该是至少要到20年以后了。 嗯，哎， 对， 哦，那也就是说，他原来那个6个自住房，人家已经呢是就是说等着入住了。 基本上都入住了，这6个是 入住了， 汇景苑啊，丽园家园，汇这个复兴鹏城，首开龙湖学府院，现在恒大江湾，现在只有这个复兴鹏城的这个项目是没有入住的，剩下其他的项目基本上都入住了。 所以像这样的话呢，它还叫自住房。 对， 是吧？虽然说现在已经没有这性质的房子了，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呀？摸着石头啊，这个慢慢的在走。你像在曾几何时，那时候自住式商品住房曾经火了一阵儿，后来突然急转直下，就没有这性质的房子，全部改成了共有产权房了。 对， 所以通过这个，我又想起那时候那个商住房啊，商住房那时候多火呀。当然，这个商住房本身就是说开发商打出的一个擦边球啊。但是后来呢，也没有商住房了，现在咱们叫商办房， 对，叫商办， 是吧？但是原来买过商住房的那些人呢也有一点棘手，但好在呢他也可以租也可以卖啊，当然就不像原来那么顺风顺水了，是吧？ 现在买商办的基本上这些都是以办公为目的的，所以您如果是这个好多都是以这种公司主体去买。 好的，那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呢咱们再往下看看啊，看看这个东坝呢它的二手房呢，刚才你也介绍了啊， 简单说了一下， 这个简单说了一下，这个奥林匹克呢花园37还有首开长青藤17啊，这都是呢大家可以关注如果您想买二手房的情况啊。那实际上东坝这边的交通来讲呢，刚才您提到了它的地铁3号线，有些朋友在问具体到什么时候能够开启，这个有信儿吗？ 我们还没有看到官方的消息， 对， 但是我们的听众包括我们的粉丝反映的话，就是在这边的话您也可以看到这个施工的相应的进展，就是您如果在那边住的话能够看到地铁正在施工，所以这个还是很快的。另外的话就是走这个五环的话，您下了五环很快就能到东坝了。 好，另外呢这有一个问题呢咱们不妨跟大家说一下，说顺义啊，顺义第一个县境房它的售楼处也对外开放了。 对， 啊，这也是一个信息。 对，目前来说的话顺义现在还没有一个就是正式的这个县境房项目正对外宣布啊，但是这个祥云富是打破了这个零啊，它是第一个入市的。这个祥云富项目呢是中粮天恒恒基加旭辉的地块，这块是在 应该是在去年时候拿的地啊，这个均价的话是在55000左右，主要的话是高层跟别墅两种产品，就是您想买一个相应的这个刚需的产品，在这个项目里边也能买得到，叫做祥云赋，是顺义的第一个仙境房， 就后沙峪那块儿， 对，在后沙峪 啊，罗马湖畔的， 对，就在罗马湖的东边。嗯， 这个好像是好几个开发商共同拿的吧？ 对，这是联合体拿的，这个 中粮天恒恒基旭辉地块哈。 现在来看呢，它的售楼处是在这个祥云小镇，这个就是中粮祥云小镇，在这个我们原来的一个商业的这个地方在开放这个售楼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过去看一看。 嗯，实际上呢，咱们再不妨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仙境房啊，因为每次节目当中实际上都会说这个仙境房呢，它也是商品房， 商品房 啊，这肯定是商品房，没问题。那也就是说，当时呢，开发商在进这块土地的时候，它是限地价净啊、什么净什么净地价限房价的 限房价净地价 啊，限房价净地价的，所以拿下了这块土地，因此呢，它的这个价钱呀，基本上是有谱的。 对，您看到的这个、现在它公布的这个销售价格，基本上就是它将来卖给您房子的价格。 对， 它会有一个销售均价跟一个最高销售价格，这个价格是不能超的。所以您看到的基本上55000，它卖给您的也是在这个左右啊，基本上就能够搞定了。您如果买一套90平米的三居。50000多，就是400多万啊，400多万不到500万就能够在后沙峪这个板块内买一个三居室了。 嗯， 这个板块呢，其实也很有意思啊。后沙峪呢，大家都知道是这个别墅区， 对， 所以它环境是第一位的，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温榆河畔啊，这个环境是很好，另外又在罗马湖旁边，所以这整个的水系大家都能够看得到。另外的话，这块离我们的顺义的机场其实距离方面是相对来说比较近的，比较适合一些比如说商务人士啊，或者经常出差的这种我们的可能一些偏商务的这群人去在这里买房子。 嗯， 所以这边呢，从这个算是10年往后吧，也是有相继的一些大的房企在这不断的去拿地推出的这种改善的房子也比较多。另外的话，就是这边现在它的教育也是起来了，因为周边的话有很多这个国际学校。 嗯， 就是在这个走这条路啊，就是如果您的孩子将来考虑出国，包括其他那种教育形式，在这边上学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 对，这个后沙峪这块啊，也有好多的商办房。 对， 原来好多这个商住房那边项目特别多。 对，比较多。 但是目前来讲呢，它整体的配套呢还不太尽如人意，我估计可能几年以后应该会非常好。 对，应该会有所改善。 嗯，另外呢，这个据说仙境房啊再添了一个新成员啊，它是每平方米呢40000多，而且是全装修交房的。 是，这个是目前来说的话，我们收到的消息就是其实在最近有几块这个仙境房的地又挂出来了，这块是最早挂的一块地，是在大兴的魏善庄，均价的话是不超过40000啊，这个最高的这个销售单价呢是不超过42000，这块地呢是挂了有一段时间了。另外的话，就是还是在我们今天，我在刚刚这个上节目之前呢，又得到了消息啊，就是同时呢，今天又挂出来三宗地啊，又挂出来三宗地，所以这个 都是在大兴吗？ 对，这个就不是在大兴了，一个是在于房山的青龙湖区域是37000，另外的话还有一块是在朝阳的崔各庄，另外的话还有一块在这个平谷的下各庄。平谷的下各庄这块呢是共有产权房的用地，是15000全装修，在这个崔各庄的朝阳这块地的呢是68000，在房山青龙湖这块呢是37000。其实最近的话我们能够看到的应该是这五块地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其实售价方面有刚才老师已经跟大家去说了，都是您看到的这个价格是限房价净地价的，这个房价是限好的啊，开发商去净这个地价啊，谁高谁能够拿到这块地。所以呢最后的话不管怎样，我们的购房人能够得到一个实惠，就是这个房钱就已经明摆着放在这儿了啊。所以您将来想在这个比如说朝阳崔各庄去买这房子的话，大概就68000单价这样的一个水平。 所以国家呢在限房价这块儿哈，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 对， 就在最初咱们在竞标这块土地的时候就把这个价格咱们就定好了。 对 啊，不会说你后边的话这个价格呢再定啊，高啊低啊等等的哈，这个不好控制。 对， 所以呢限房价净地价呢出现了这样的限境房。我发现现在关于限境 净房也好，共有产权房也好，推出的力度真的是非常大。 对，很高。现在的话，限净房的这种项目的话，确定案名的产品呢，应该是在36个左右。 嗯， 所以将来您想买个新房的话，这种产品还是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的。 是。 您不要把这个跟之前的保障房去联系到一块儿啊，这块还是商品房，只是说价格方面现在已经限定了。 嗯、是的。 您看到的价格。另外的话，有一些我们刚才介绍的几块地呢，就是包括大兴，包括这个朝阳呢，都是全装修交房的。 嗯。 就是它已经是有这个交付标准的。另外的话，像有一些毛坯交房的这些项目呢，现在国家已经规定了，就是它不能够去绑定装修，所以您看到的是有一部分会有装修，有一部分没装修。 嗯， 这个也提醒大家一下。 是的，那也说大兴啊、房山啊、朝阳啊、平谷啊，甚至这个顺义这边等等的哈，都有这个限净房啊、要出现。虽然说后面这几个可能是在竞标土地啊， 对对过程中， 对过程中，它具体呢，它竞标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咱们还要拭目以待。 对 啊，哎，你说会不会现在这样的这个限净房的地块，很多的开发商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因为它赚钱利润不是太高啊。 但是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土地拍卖的过程来看的话，就是大家还是会比较的去相应的去想去拿这块地的，因为它是这个本身是房企啊，它要盖房子，所以它还是要拿地的。 是，所以那时候有一阵说那个不拿地呢是死，拿地呢就是找死。当然这个是个人的瞎说法。 对， 好了，那关于这个事情呢，咱们就说到这儿啊。那在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就大家关于房地产方面的问题呢，跟大家呢做一些交流。如果呢您有些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来互相交流一下啊。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另外呢，我们目前的装修陪同计划正在进行当中，如果您正在装修，希望我们去陪同来进行帮助的话呢，我们是完全公益性的，不收费的来进行陪同装修。您呢可以在公众号上报名也可以，或者说呢您可以打电话直接报名也是没问题的啊，因为现在呢是装修的旺季，我们希望在您的装修过程当中给您给予帮助。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买房就上搜狐焦点，房产专家实时讲解，海量房源直播观看，家居装修二手房你想要的这里都有。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完全都盖完了要入住的吗？还真没有啊。 现在目前来看，故宫产权方面还没有， 还没有啊。但是呢，其实也快了，是吧？ 对，这个 等两年 消防时间 呼啦呼啦全来了。 对， 所以大家 两年以后应该会迎来一个入住的高峰期。 对，不要着急啊， 不要着急。 好，那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区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了，有请杨乐，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先看说北京下月起啊，网站不得随意挂房源了，手机扫码呢可以分辨黑中介。此次呢，北京市以清理呢虚假房源信息为目的，规范信息发布主体为手段，率先呢提出就是互联网平台发布房源信息要求。从下月1号起，互联网平台的这个平台啊，均要按照要求发布规范的房源信息。如果呢随意发布不合规的房源信息，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对，这个其实对我们的不管是买房人也好，还是租房人也好，都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是的， 其实之前呢，有一些黑中介会通过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呢？就是挂一些虚假房源，就是房子 招揽一些客户啊。 对，房子比较便宜啊，您看着可能这边售价基本上均价在3万左右，他报的房子可能在2万，让您打电话过去带您这个再看别的房子，以这种目的来骗您看房。另外的话，有一部分黑中介呢，可能也会挂一些违规的群租的房子，或者是这些有问题的房子。所以呢，从现在这种整治来看的话，对我们的这个权益来说是一个保护。 越来越规范了， 越来越规范。 来看下面一条，说北京市出台了违规大棚房整改标准，大棚看护房不得超过15平方米。为了规范管理大棚内的这个设施农业项目啊，市规划国土委近日呢制定发布了大棚内设施农业项目违法用地整改的标准。那有关记者呢也从市规划国土委获悉，说单栋种植大棚只能有一个单层看管的这么一个护理房啊，俗称叫做耳房，而且呢占地面积不得超过15平方米。 从现在看，就是这个可能房子是不是大棚盖的房子有点大，会占用多一些土地， 或者说原来可能是借着看大棚或者怎么样，在旁边啊，这个盖的很有规模、很大的这样的房子，实际上甚至都这个有商业用途的，所以规范他们了。 对，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土地资源还是比较重要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高端的养老服务供给建成热点。伴随我国老龄化程度呢不断的加深，那高端养老服务供给呢逐渐成为了产业布局的热点。作为业内较早涉及养老产业的保险机构之一，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2017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接近 2.41 亿，占总人口比重达到 17.3%。其中的65周岁及以上为11.4%，银发族群体的日益增加，带动了多层次养老的需求大增，给养老产业带来了更大的机遇。其中呢，高端养老服务供给逐渐成为了布局热点之一。 从现在来看的话，高端的养老可能关注的比较高，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更多的应该关注一些，比如说 百姓的一般百姓 的养老，包括这些基础设施的这种建设可能会更好一些。我觉得 这个社区养老呢还是比较实在的， 对 啊，它能够呢满足大多数老百姓的这样的需求。 对， 这种所谓的高端养老呢，我觉得只是一部分人。 对 啊，当然了，在任何时候高中低咱们都要顾及， 相应搭配 啊，这个要很好的搭配，但是。是更多的还是中间啊，这个中层的人，我们看怎么能够对他们更加倾斜一些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说市政府呢投资14亿啊，年内北京建成1022个社区服务用房，一站式服务大厅、会议室、活动室啊、阅览室、书画室。社区作为城市管理中的最小单元，承载着大量的民生服务的功能，而它的这些功能啊，则需要呢相应的空间配套来实现。那么今年年底前呢，由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14.05亿元的1022个社区服务规范化建设任务全部都完成了。 是这样的，从我们现在了解的这个情况来看，就是您的社区，您居住的这种社区，如果它的相应的配套，包括相应的服务，包括物业管理，如果比较好的话，其实对您房子，首先第一个就是您 住着可能比较舒服，这是第一啊，就是我有一些相应的活动空间。第二的话就是如果这个相应比较规范，看起来比较好的话，您的房子的增值保值相对来说也是好很多的。 嗯， 就是我现在想去买这个房子了，我一看到小区，我能看到有各种服务设施，我能看到比较人性化的这种规范的这种管理，我会觉得这个房子就值了我去买，值了我去住。 对啊，因为现在人们之所以买大房子换好房子，不就是追求生活品质吗？ 对 啊， 所以这点很重要。 对，如果你这个小区呢整个的生活氛围生活品质不好的话，你说你这房子买的再大哈、啊、也不方便。 对，不方便、 啊、所以 这种 也不舒适。 设施的这种推出的话真的是有利我们的生活，有利房子的居住。 是的，像刚才说的这都是民生工程了啊，这一定呢要特别的注意啊。说这个国家政府的投资14亿啊，年内北京建成1022个社区服务用房。通过这条信息，我又想起前些时候咱们说一个在北京要建立这个全要素小区。啊，这个全要素小区呢，实际上它里边可能就是说小区需要的一些生活要素，它必须要具备。 从现在来看的话，就其实呢，就是有关部门在这个房子方面已经考虑到这个，这可能说的更多的是一些相应的二手房、成熟的小区去建设的一些相应的活动空间。但是我们了解的就是现在的共有产权房方面，尤其是新供地的这种新的共有产权房，它也是明确的要求了开发商在里面必须要配建图书馆、咖啡馆、这个阅览室等等都要有相应的配件，所以将来您买的新房方面可能不需要再单独去建了。 对， 您入住的时候开发商就已经建好了。 是的，是的，一些新房的话呢，一些生活要素呢都非常齐全了，但是就是一些老旧房。 对， 你像有些老旧房根本没有什么物业， 对， 没有什么小区的概念哈、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些项目啊，确实是应该好好的改制一下啊。来咱们再看下面一条。天津市呢出台了住房公积金提取新规，遏制不法的行为。记者呢从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说为了打击呢骗取套取住房公积金行为，保证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稳健运行，经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市政府批准天津市呢对于住房公积金提取违规进行了调整，新规定啊自2018年9月1号起实施。关于这个新规的情况，那个杨哥了解多少？ 看了一下的话，基本上的内容可能还比较多啊，但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几个点跟大家去说一下。第一个就是规定了职工办理异地转入的，就是您之前是别的地方的公积金啊，重新这个并入天津的，应在天津开立住房公积金账户半年，并且这个合并这个月以后再连续存缴半年。就是您是别的地方想在天津去公积金贷款把账户挪过来，不是说挪过来就直接可以贷款了，需要您建立账户半年，同时呢再连续存缴半年，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如果您的这个职工或配偶在天津已有住房的话，通过这种一次性付款的方式买这个房子的，提取公积金需要持这个房屋以后半年。就是您现在在天津买一套房子了，可能是一次性付款的，所以您想把这公积金账户的钱提出来，但是您别着急，这房子您先拿在手里半年，然后再能提公积金的钱。 哦，得半年以后。 对，半年以后。这个 原来这些都没有规定的。 对，这个基本上都是往后挪了一年或半年的这个时间，防止有一些人可能通过这个相应的一些手段把这个房子的公积金钱提前取出来，取出来以后呢再用于这个炒房，这个对这个炒房一族是一个相应的一个遏制。 是的，挺好啊。现在目前北京对于公积金的这个情况还没有什么新规出来是吧？ 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没有相应的规定相应出台，就是您如果在北京的话现在想去提取公积金有几个办法。第一个就是您的这个买房啊，您如果买一套新房的话，基本上是要您拿到这个首付款的发票以后 对 才能够去提取这个相应的公积金。同时呢您提取的额度呢它是不能够这个大于您的这个发票的金额的。就比如说您的账户余额可能是60万，但是您的买房子首付款的发票呢是30到40万，您就最多能够提取40万。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通过这个租房的提取，现在的租房提取呢是最高一个月只能提取1500，然后3个月提取一次，所以就是3个月您能够取出来4500的这个公积金。然后再有呢提取的话就是这种公积金方面就是包括房屋的大修还有这个相应退休 包括的这个你有重大的疾病等等这种情况，都是可以去提取公积金的。但后面几种情况呢，可能就比较特殊了。但是在这儿呢，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这个房屋的大修，它不是这个房屋的装修啊，您不要理解，因为我家里现在想这个换个马桶，然后贴个瓷砖，然后装个木门，这种房屋装修是提取不了公积金的。 是的， 这个是指房屋大修。 总体来讲，关于公积金这块啊，还是比较零碎和复杂的啊，这么几句话说不清楚，所以呢，有一点哈，您就清楚就行了，就是公积金呐、啊，不仅是用来买房子的， 对 啊，现在比如说房子，刚才你说什么大修啊， 对 啊，什么租房啊、啊等等的，这些都是可以用你的公积金的， 对 啊，具体怎么样的话，你可以到你们单位有具体管公积金的这个人，你问问他，比如说你有一些什么事情啊，要去用这公积金，可以吗？啊，人家可能是更加的专业，懂这个事情的啊，具体怎么运作，然后呢，让他在指导下进行啊。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呢，咱们就梳理到这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就大家的一些问题呢，做一些回答吧。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好，那接下来呢，就共有产权房这块咱们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当然了，这个一星期了，积累下来的问题还真是不老少啊。首先呢，一位听众朋友问说，据说又有两个共有产权房开始申请当中了，哎，这个信息还是挺灵通的啊。 对，其实现在的话是有两个，已经是申请有些日子了啊，这个申请马上就要截止了，尤其是我们的大兴的这个绿地新影院项目啊，它是今天晚上的5点截止申请，所以如果您想申请的话，就提前啊，这个赶紧啊，听完我们的这个节目，就在这个5点之前就要去申请了。它是在这个大兴区的住建委的官网上发布了一个相应的公告，您可以去看一下相应的啊申请的地址。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个是中铁碧桂园项目，这是海淀永丰的项目，它是明天上午去截止申请，所以大家去注意了。跟大家去说一下这两个项目，星景苑这个项目呢，它是171套房源，主要的话提供的话是这个两居室，大概是的话有这个100多套，售价的话是17500，这个是毛坯交房的，因为这个共有产权房呢，它最早的时候拿地的时候是这个自住型商品房，后来因为这个共有产权房相应的暂行管理办法出台以后呢，转为这个共有产权房的，所以呢，它是毛坯，是比较特殊的一个项目，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不是全装修的。从价格方面来讲的话，它的价格是比较值的啊，因为只有17500，而周边呢，现在的房子售价呢，大概是在3到4万左右的这样一个均价。同时呢，这个房子是在黄村的这个核心板块啊，所以这个相应的交通也好，配套也好，都是比较成熟的。从这个项目到这个大兴4号线的这个清源路站呢，大概您如果走过去的话，可能10分钟左右就能到了。还是在这个地铁附近的，比较值得大兴户籍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朋友去申请的。同时呢，有一些粉丝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产权比例持有多少，这个会比较大家都比较关注啊，就是我自己到底有多少产权。这个项目呢，是有40%的这个产权。如果您是申请人的话，在户籍在大兴区，即可认定是在大兴区连续户籍满24个月。那如果您是这个我们相应的非京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去申请的话，它是要在大兴区内连续存缴这个24个月的社保，就是2年的社保，要是在大兴区内去工作的去存缴的，所以这个现在来看的话，是共有产权方面要求是比较严格的一个区域， 对 啊，就是要2年。 好，你们刚才这位朋友一下给我弄懵了，他说两个共有产权房正在申请当中，实际上呢说的就是大兴的这个共有产权房就是今天就结束了， 对 啊，所以呢赶快去看一下啊。另外还有海淀永丰的那个共有产权房明天就结束了， 对， 申请就结束了， 对， 所以呢一定要赶快去了，去有申请欲望的人要去看一下啊。好，那接下来呢有些朋友问说，最近有多个共有产权房项目正在申请，我可以同时申请多个项目吗？ 这个现在问题比较普遍啊，因为最近申请的项目比较多，像在三号的时候刚刚结束了一个申请，所以在最多同时有三个雇佣承建方在申请，可能这个家庭呢是符合多个条件的。那我想告诉大家的话，就是您如果申请多个项目是可以的， 可以啊， 可以多个项目都在申请，但是您最终买的话只能买一个。 嗯，好，但是你申请的时候它是有条件的，而且据说是每一个项目它有一些特殊的条件啊，最基本的就是说你是不是在这个区住。啊，住的话就是说你户口是不在这儿，那或者说你是不是在这个区呢工作，那工作就是说你的社保是在这个区交的，所以这两点呢可能是最基本的了吧。 对，基本上的话您就是两个条件，一个是户籍，一个是社保。 对，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在外地有商业贷款的记录，购买共有产权房首付是按30%呢还是按60%，那也就是说算一套还是二套，是吧？ 是这样的话，就是好多朋友呢都是在这个相应的其他区域内有房的，比如说在其他省份这块，首先第一个是它不影响您在北京申请共有产权房的资格。 对 啊，您首先在外地有房，在北京的资格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看第二个条件，就是贷款了。如果您是在外地的房子有过相应的贷款记录，在北京您再去申请的时候是算二套的，首付的话最低是60%。 算二套哈， 最低是60%。那如果您 那我还清了呢也不行， 还清了也不行，还 有记录。 对，有记录。所以如果您在北京再用公积金买啊，用公积金买房可以算首套 啊。 对， 所以说在北京啊买房的话是认房又认贷啊，尤其是商业贷款。 对 啊，这个是忽略不了的。再来看，说通州何时有共有产权房开始申请呢？ 是这样的，我们的粉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消息，台湖北神树这个地块的这个样板间呢是正在装修中，这是提供的一个相应的消息啊。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下，就是这个样板间呢是因为根据相关的规定啊，开发商必须要在这个按照这个规划设计方案啊建几个样板间。一个是这个搭错一个试错样板间，一个是这个工序样板间，包括成品样板间，同时呢这个要接受相应的专家的审查，在项目通过这个验收以后呢，正式交付之前一个月，开发商还要组织这个相应的购房人去预验房。所以这个样板间呢，它可能最终盖好了，在这个还要保留一段时间，等您收房了以后才能拆。所以大家对这个房子将来到底长什么样，尤其是这个共有产权房，它将来都会有这个样板间去展示。尤其是现在的这种新供应的呢，都是全装修交房的，您去了以后就能看到我的门是什么样子的，我的这个橱柜，包括这个灶台都是什么样的品牌，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同时会有一个问题，大家就会问啊，共有产权房什么时候能申请？这大家都是比较关心的。这个现在来看的话，就您只能是等相应的申请公告发布以后才知道。 好的，这个都不能着急呀、啊， 不能着急。 好，那接下来在这位朋友问说，丰台区的共有产权什么时候能够出来？共有产权 房现在的话，就是我们根据丰台区房管局的官网来回应的，就是目前丰台正在细化共有产权房的申请工作，计划的话是在下半年开始。 现在各个区都有共有产权房，几乎的哈，而且这个共有产权房推出的力度还是蛮大的，所以这个不要着急，每个区都有啊。不过相对好像西城东城少点吧。 这个现在西城东城的话是其他区域可能会进行一些新的调配， 可以把他们调剂到其他区域去哈、啊。来，这个购买共有产权房以后又购买了商品房，那共有产权房如何处理呢？退掉。是吗？ 现在的话，如果购买人的话，这种购房人通过购买、继承、赠与等等方式取得其他住房的共有产权房方面啊，您自己持有那部分额由代持机构进行回购，然后回购的价格的话，代持机构会委托一些评估机构通过这个操作来去衡量一下周边的这个价格大概是多少，然后去回购您的房子。就是说您这个房子不管是将来您买了商品房，还是这个父母赠与您房子了，还是您通过继承的方式等等这种多种形式去得到了其他的商品房，您这个共有产权房都是要退出的。 是的，那么也就是说你呢曾经买过共有产权房申请过，然后后来呢您可能有点钱了又买了一个商品住房或者什么现境房等等的哈，这些那一旦被发现，其实也不是说被发现，你只要买人就知道，那您那个共有产权房您就得退掉了。 对， 是吧，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对， 共有产权房单身一定要满足30岁吗？ 从现在来看的话是一定要满足30岁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有些人可能按照年去计算啊，比如说我2018年了，我现在是这个1988年出生的，我是不是就可以申请了啊？据我的了解来讲的话，申请当月的话，您如果 还不满足的话也是不行的，还是按照这个整年整月去计算的。 哦，好的，那持有工作居住证可以申请共有产权房吗？ 工作居住证这块申请共有产权房是可以的，申购的时候呢是按照这个经济家庭去进行那个购房资格的相应的审核，同时呢按照各区规定的这个申购条件去纳入非经济去计算的，最后也是说您摇号的时候可能是按照非经济去算。 另外这个我还真没有特别注意过啊，就是说外边的人啊，就是非北京户籍的人，他在北京的话呢既有工作居住证，是不是还有生活居住证 啊？现在是有两种，一个是工作居住证，一个是居住证， 一个是居住证， 这个要分开。对，居住证是没有购房资格的，工作居住证是直接可以这个买房子的。 哦，这个还真是哈，就是说工作居住证是很重要的， 对， 是吧？然后一般外地的朋友在北京居住，他都有一个居住证。 对 啊，这个居住证实际上你也要必须办的， 对 啊，但是这个居住证呢不具备买房的这种资格，是吧？ 对， 好的。另外听说共有产权房公积金贷款首付最低是20%，一去不复返是真的吗？ 这个是从目前来看的话，之前有过一个相应的新闻，是说这个公积金的这个贷款包括商业贷款的等等的一个调整，但实际上我们了解的呢它是指商业贷款的调整，因为这个相应的有一个自媒体发布的相应的这条消息，有粉丝在后台问我们了，但是我想告诉您的是那个调整它是指的商业贷款的调整，而公积金方面的话现在目前来说是没有变化的，还是20%最低。 好，另外咱们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说未来是否能够购买代持机构持有的产权份额，这也是共有产权房了。 对，这个不可以啊， 不可以。 您现在想把代持机构持有的， 对，我想把那产权给买回来， 这个现在从现在的暂行管理办法来看的话是不可以的。 所以共有产权房就是共有，是吧？代持机构一部分，你自己业主一部分，共同来持有这个产权，不能够说我把他那个产权我买过来，然后我成为了一个全产权的所有者，这不行的啊。 对，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来自于嘉爷房谈的杨乐跟我们又说了一期的关于共有产权房啊，还有这个现金房啊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啊。确实现在关注这方面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啊，因为推出的力度真的是越来越大，希望每位朋友都有一个您心仪的房子，合适的居住的小屋啊。好了，非常感谢大家，感谢杨乐，我是周杰，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前两天啊，看了一则新闻，说一位80后的姑娘生前患有胃癌，她在生命进入倒计时后做了一个决定，要为自己办一场最美的生前告别会。在医院记录的一段视频当中，姑娘笑着与到场的朋友家人分享自己精彩的一生，她说自己没有什么遗憾，只希望在她生命的最后还能够看到家人和朋友的笑容。 如此坚强洒脱的姑娘啊，本应是美好和绚烂的年轻生命，却因为疾病的纠缠呢，变得如此的脆弱和惋惜，可见这健康啊是多么的重要。那保护好自己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活得有尊严，更是为了我们所爱的人。所以呢，今天抢购时间特别举办的伏天进补入冬打虎的海参食补活动呢，就是为了呵护到每一位有爱的人。 来自于地中海的鲜芋仙海参，厂商的零售价格是1999元，这一盒200克，40多头左右，要是隔两天吃一次的话呢，可以吃上3-4个月的时间。那今天的活动当中，您打件40071061084007106108，单盒裸价只要699，而且呢订购三盒就多送一盒，这样划算到每盒只要524，每根的海参呢大概只要10来块钱。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3455的邱女士说啊，自从我结婚之后呢，爸妈吃饭就特别将就，这吃剩的菜呀舍不得倒，第二天热着再吃，天热这一个大西瓜吃了上顿，下顿放在冰箱里再接着吃，总是这么凑合着过，这身体怎么吃得消呢？ 对呀， 那听说海参营养高没骨头，我就想给爸妈订几盒。还有3750的徐小姐说，这一个人的生活呀很简单，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就连生病都是一个人挂号吊瓶，所以呢我要照顾好自己，10块钱的野生海参我也吃得起。鲜芋仙海参的国家检测结果上呢，明确注明了营养物质的含量，每百克的海参当中富含了53.6的16种氨基酸，73.1克的蛋白质和1.26克的脂肪，可见这脂肪含量啊非常低，对于我们老人和孩子而言呢是再适合不过了。而且说白了，就冲着纯进口纯野生的又是10块钱一根的价格啊，您都应该试一试。4007106108 4007106108， 原价 价7996的四盒野生海参，不论您是送人还是自己吃，营养价值肯定是毋庸置疑的，而价格直接享受2.6折，只要2097块钱，划算下来每盒呢才524，这每根呢、大概是10几块钱。况且今天还有一床价值298元的水洗棉夏凉被免费赠送。那留下最后的30秒钟给您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